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19日，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大会，暨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授军旗致训词，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实施科技新军战略，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建设世界一流的军事科研机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高等教育院校，努力开创军事人才培养和军事科研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他指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有一流军事人才、一流军事理论、一流军事科技。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我们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下更大力气推进科技新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我军建设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我军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是推进科技新军的骨干力量，地位重要，使命光荣，必须勇担重任，走在前列。日前，涿州市驻村企业飞达集团负责人在百尺干镇丰源村村两委干部的陪同下来到高伟家，把20000元维修款送到高伟妻子手中，将爱心传递给这户困难家庭。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是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 钟情常常发生在互补的人当中，他们很容易一见倾心，而相似的人呢，适合一起变老。我们终究还是不喜欢白忍成双的感情，爱不是忍出来的，它是两个人把最轻松的自己交付彼此，无需多言，已然明了。不论哪个年代，这样的感情都是最好的。 夜的声音，穿透空气，乱了思绪，那种从没出现过的心境，告诉我一直等待的就是你。爱情慢慢的向我靠近，第一次向你鼓起勇气，你那甜甜的笑容，动听的声音，环绕在我的脑海。 眨眼就是一年，一眨眼就是十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值得留恋的，只希望明天的自己能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好的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照样会到来。我们深深地相信自己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们来说很难哦，我们知道自己一样是可以的。为什么要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资格聊从前。 时光影光太斑驳，空气中太多琢磨，怎样相聚才不为过火。眼上泪坠的线索，为情境放任交错，不屑结果，只奢求后果。沿着眉眼角街角，回放无声的焦灼，哪怕丢下天地。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姐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二胡的凄凉和激越的古典声。这张专辑在当年呢，应该说是一张非常叛逆的专辑了，它很有实验性哦。1987年的《雪在烧》同名专辑。继续我们要听到的 JS 花语剑，三首中国风，之前的雪在烧，刚刚的花语剑，以及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苏州城外的微笑，来自侯贤。中国风在歌曲当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的音乐唱出古典的味道，曲风偏向传统的东方演奏，加入的一些东方乐器，使得整个的音调都会婉转回环。 又怪是哪一个港口，落花似锯也曾温柔，送别要把光阴没收，苦涩的事能解救，长恨的面子松一口，原来的景色胭脂散涂抹，天空那朵云最

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你沉默，你两眉，一阵好时光。我一直等待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